胡同的小丽真成了一个大问题。九零后，哎，不是你喜欢那个小丽啊？ 哎呀， 那是哪个丽啊？ 是力量的力，是那男小丽。 我知道，就那个隔壁那胡同那个吧。 对对对， 嗯。 小孩学习成绩挺好的，班里排名 啊 从来都是数一数二的、 嗯、 上大学也是轻松的考上一本，读的是比较热的那个什么金融专业，按说就是学霸。当然 这叫九零后男孩叫小丽，他的学习成绩很优异，班里排名数第一，轻松考上了大学一本，读的是金不是、考上了本科数第一，他是读的金融的专业，他是一个学霸无疑。 你看你直接考上一本经济系不就得了吗？ 哎，对，考上了一本经济系，他是学霸无疑。你看多好， 这是别人家的孩子啊。 这个学霸学习好，现在很多人都发现了。 嗯， 就在校当学生期间学习好， 嗯， 跟将来找工作 没有关系。 你不能说没有完全的关系， 绝对的关系， 对， 没有正比关系。 当然也有学习又好的，找工作能力又强的。 你 当然是愿意这样。 对对对，小花，我知道你肯定说的不是你，首先， 对 吧？ 对 对, 对，咱先把他摁住， 对， 好吧？ 他是那种学习不好，然后有一个小小的企业，就把自己膨胀成这个， 对对对对对， 世界前十强了。 咱不说咱们自己，就说他， 你现在不提了、 嗯。这个小丽啊，反正父母也是疼爱的很。反正我所见啊，前不久因为他的婚事着急帮他相亲，然后呢又担心他过于单纯，陪着一块前往 啊，当妈的陪着相亲去， 可吧。 哎呦， 这就是家长自己一手把孩子给培养出来的，太关心了，什么尤其是一男孩至于这么管吗？ 事无巨细。 我也碰见过这样的家长，这孩子上高中了，坐公共汽车家长还陪着、 哎、你还说呢，高考那天你爸你妈不是送你的吗？ 那是因为换了学校了，怕我不认识他。 那我怎么自己骑自行车就去了呢？ 因为你在那儿走丢过四回了。 老爷也是啊，学校里考试去，然后父母拿一托盘，上面放着蛋糕茶水等着学校门口、 孩子考试外边还挣一份钱似的， 等小爷出的时候 觉得是这样，就是干嘛就非得一说到我们俩这父母的时候，就都是那溺爱的、 就是、 到你那儿永远都是那好的 差距啊。哎呦 哎呦，什么呀，实事求是。你看这孩子，家长把孩子管 惯了吧， 温室里边长大的，这孩子没经过风，没经过雨，没经过磕，没经过碰，有一点小小的挫折，精神甚至就得崩溃，这很奇怪的现象。 哎，我想起来，老爷以前找过一个女朋友叫小童，特别漂亮，然后工作也不错。有个小问题，就是小童从小被他妈妈灌输了一个思想，你不要搭理男孩子，男孩子会欺负你，自己一点吃亏呢，爸爸妈妈就说嗯，这是他们的错，他们欺负你，只要你用心读书，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就直接导致了 你们的失败。 什么？你说你给他递这上卷干嘛呀？ 我不递这上卷，他也是奔这路子去呀。 这哎呀， 快打进酒吧里。哎，小柱，老叶，你们谁是理工男？好像老叶，老叶。 哎，我躲不开了。 他是什么什么旅游男？ 理工理工男 啊，理工男。那 老爷， 那惹定老爷是理工男呢，是不是？ 你想说什么？ 提起理工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小猪， 懒。 嗯， 不，理工男，我的感觉可能就是不善于交往吧， 就 是 情商低。 哎，对对对对。 然后呢？不浪漫。 不浪漫。 还有 木头。 缺乏文艺细胞。 对。然后 不善言辞， 尤其对女孩就是敢喜欢不敢表达 啊。对，单线思维。 对， 根本不懂女孩心思。 对， 琢磨半天。 对对， 哎，你别说，你说的还都有道理。 但是我就说了个对啊。 有什么道理啊？有什么道理啊？ 我是现在也觉得理工男跟咱们以前想象的并不一样了。不过可惜的是，老叶还属于以前那类理工男。 我属于那旧的遗老，是吧？ 你是遗老。 我还 你看这几个理科生，人家很厉害。那天我看他们那叽咕叽咕叽咕，我说干嘛呢？他们说研究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啊？说他们要给女生宿舍众筹。我说怎么着？你们要给女生宿舍众筹？他们说广州大学一群大四的学生说做了一个除湿器送给女生，表达心意。他们呢觉得在北京也需要这样的一些热心的男同学。 你看你这一说，就体现出了南北差异极大。你知道吗？北方干。南方潮 是 吧，送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而且他们说了，说广州那边啊，他们大一那帮男生就送女生一个高达1.9米的大熊。 哎呦， 广州大学他们大二呢就送了一锤子。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大二给送锤子是什么意思啊？ 大 二的时候呢，他们送的是精工实习做的锤子 啊，就自个儿做的。 嗯，大三的时候呢，这帮理工男又为女生送了一个他们自己组装的变形金刚， 送玩具了。 所以今年他们要送实用一点的厨师机。所以这帮北京的孩子就说，怎么着，咱们不能 落后啊。 大一的时候咱们也得送一个高达1米9的 锤子， 对对对， 六个人抡着。 大二的时候呢，送一个精工实习做的大熊， 铁熊，生铁铸就一个大熊。你是让那女孩是抱啊是不抱啊？ 就是跟他们对上了，瞄上了，你知道吧？ 那我有一个疑问，广州大学的是不是一对一对都成啊？他们那大学是不是一对一对都散了啊？ 啊，到现在还没有成。 对，你看说的就是，这都什么脑子？ 所以他们要送厨师器，咱们这边就得送 加湿器。这算想对了， 这是正常的礼物了吧？ 对对对， 这没得挑了吧？ 没得挑， 这女生得喜欢几个、我们几个了吧？ 哎呀，就送一加湿器就得喜欢的五体投地的。 你缺不缺这东西啊？家里干得慌吧？ 干， 叫渴，起静电。 嗯。 那不完了吗？昨天送这东西好， 送了没有啊？ 是送了，而且他们还有新的主意呢。 什么主意？ 是这样，我们宿舍里有一个男生打算向那个宿舍心仪的女生告白，他已经带那个女生到了一间充满绿光的房间，就是一开门，哇，那个绿啊， 送到鬼屋里了。 是的，不是， 什么事呢？ 那个女生是说了什么鬼，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这个哥们儿就说了，这个跟波长有关，绿光的波长是520，所以表示的意思就是我爱你。 啊，谢谢谢谢。 咱们胡同这几个男生还说呢， 说什么呀？ 说这个赣州高校的男生啊，自制了一种奇怪的东西送给女生，我们也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提出来。 送什么自制的？ 指甲油。 不瞎闹吗？指甲油哪儿都能买，3块钱一瓶。 3块钱， 您说都是哪年的黄历了？那得多次的指甲油啊！ 那你说多少 钱？现在这指甲油稍微里边搁点小亮片就得卖好几十。 你还赚指甲油那儿那柜台呢？ 那我交钱打那柜台那儿通过。 别解释了，别解释了。 好，我也不问这些事啊。这是江西理工大学冶金和化学工程学院化工专业，有这么一位同学利用废烟头为女生特制的指甲油。 废烟头提炼指甲油？ 是的，他呀一直就关注着哦，女生都比较喜欢涂指甲油。就是你看市场上那指甲油都加了苯和甲苯、你们知道苯是什么东西吗？ 苯就是那个化学方程式写出来六角那个中间一圆圈，苯。 但殊不知苯和甲苯都是 苯 致癌的，所以呢我们决定啊给他做一个无苯的安全指甲油。 甲苯都致癌，真苯更得致癌。 哪个真假假呀？ 然后制作的时候他们就发现需要消化纤维素，于是呢他们就听从老师的建议，从废旧的烟头里提取了消化纤维素，然后呢再用酒精什么丙酮搅拌溶解乙酸乙酯调节香味，用化了15天，历经9个小时的制作，做成了302瓶安全无毒的指甲油。失败了很多次，比如说丙酮不足的时候亮度不够，色彩不鲜艳，所以呢一点点的调试，最终看到女生收到礼物的时候那个尖叫那个喜悦呀、有旋转有跳跃有闭着眼的 旋转跳跃， 所以呢当时他们就觉得特别开心，而且他们觉得自己的这份礼物体现了人文的关怀，还贯彻了环保的理念。 嗯，就自个儿自制指甲油。 还有一个学校的男生呢更厉害了，学天文的，说这是所有学科里最浪漫的那一门， 那也是最不好找工作的那门。 你看那个宇宙的繁星遥不可及又璀璨夺目吧，这种浪漫的气质你们感受一下，浩瀚的夜空中你们来看啊，这里面有绽放的永恒的宇宙情花。什么叫宇宙情花呢？就是由炙热的恒星星团发出的星风和这个辐射雕刻成的玫瑰星云，你只能拿望远镜看啊，你还得通过想象来把它想象成一朵为爱情盛放的玫瑰。 浪漫是浪漫，太费脑子了，我们得这画面感得多强、 首先得找一个晴朗的夜晚， 对， 然后得找一个高倍的天文望远镜， 哎，带显微的那种， 然后得让他去看， 对， 看完之后得跟他解释这是什么。 咱们再看看咱们屋里的学什么考古的金融的纯理工的，哪一位做到了刚才的这些浪漫？ 没把自己给勺上啊！你是怎么着？你也算个什么企业管理？ 我是 酒店管理， 这是人家理工男，理工男，嘿，没话说了吧？因为什么都不会做。 是， 原来理工男的传说只是现在的传说，过去是没有啊。 过去啊，没有这概念。 对， 过去呢，人啊能够互相表达爱意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都特隐晦， 特隐晦，不像现在 偷摸谈3-4个月的恋爱，然后偷摸去登记，就登记结婚那天也就简简单单喝个茶吃个糖， 还得一前一后的。 哎，对对对对对， 哪像现在呀、 您这设计的都设计，这在我们这种理工男眼里头啊，这都不叫什么事儿。原来我有一个同学，人家在游戏里头设计一个浪漫场景表白， 编写了一段程序。 编写程序，那女孩呢就爱玩那游戏，你知道吗？玩那游戏之后，那女孩一登录进去之后，她把她那个，哎，甭管是怎么着，给植入进去，人家进去，哗啪， 就是蹦出来了。 对对对对，他定制的呀，你就是好，人就高兴。所以说嘛，现在已经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理工男和文艺青年这个概念 啊。那你的意思是，现在的理工男跟文艺青年已经是混合了？ 现在叫文艺理工男，有的是。你谁说的这搞理工的人就没有情商的？你看我情商就不高， 那还是没有啊。 哎，我情商就不低。 哦， 是不是？你看上个月 没看出来。 哦，你上回那台灯坏了，是不是我重新买了一个给你换上了？就是因为那坏的让我给修得更 快。你可没管我少要钱啊。你还多要了400呢。 你也没给啊。 我怎么没给啊？ 你给了吗？ 划价划了200吗？ 大上午的，你们俩就跟这儿吵吵吵，有什么可吵的？理工男也不必骄傲。 是是是，没骄傲。 像你这样没人理也别气馁。 哎，这我听着高兴。 如果是会做饭的理工男，那就更是最佳，不是那个，哎， 最佳一等， 不是不是那个，哎，爱家一等。 我就老说这问题，现在这做饭也成了自己的优势。 那可不是吗？ 那现在眼睁睁不做饭的 太多了， 在绝对多数了。 是 小两口结婚以后都不起火。 哦， 哎呦， 哎，但是我跟你说啊，人家理工男都进化了，老叶你也得加把油了，不能跟人聊天老问干啥呢。人说上班忙吗？人说不忙，没得问了。 那我应该问什么呀？ 你应该是，忙吗？ 我还就语气变了是吧？ 对方说不忙，你再问干啥呢？对方说上班，这就多好呀。 好什么好？不还那四句吗？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他这叫查岗的感觉了。 对了， 温暖多了。 不，这就容易满足了。 哎，我问你，理工男的标准装束穿格子衫，你是不是？ 你看我穿吗？理工男标准装备是单肩背的书包， 双肩背的书包吧， 格子的， 格子书包啊，然后戴个眼镜子， 格子的， 拿个水杯子， 格子的， 穿一双大头鞋， 格子的， 工装裤，格子的。 哎，我这句可没说啊， 对，我就知道你奔那儿去。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装了？ 哎，我问你们，我问老叶吧，你的生活用品中有一件东西是粉色的吗？ 没有。 一件都没有， 一件都没有， 就压根儿不喜欢， 不喜欢， 还是不敢用， 不喜欢。 啊，我跟你说啊，重庆大学有这么几个理工男，他们打造了一个粉红少女新宿舍，他们把窗帘、空调罩、地垫、壁纸全都换成了粉色的，他就是以粉色为主题装扮的宿舍。 那是男孩住是女孩住啊？ 就是男孩的。 男孩住一堆粉，那就如果他要不再让女孩看见，那就是 他就是闲的。但是人家获得了十佳寝室的称号啊，而且你以为这个社长是不是，缺乏男儿气概，并不是， 你见 人家是特别有男儿气概，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啊， 什么理由啊？ 他们就是说，因为这个粉色不耐脏，所以有了粉色的这种装点，他们就更爱干净了，大家也更爱做卫生了。 那宿舍本来还是白色的，更不耐脏，没有必要非得再刷成粉的，然后为了。 是这样的，老爷，比如说你们家如果四白落地，其实你们家谁毁也不觉得就是毁，因为他本来就没费什么心思，就是四白落地，白来的。 让你给弄的你们家四粉落地， 四粉落地，想放， 哎呀，家里人看 四粉落，这时候你们全家人可能都融洽了， 就因为把这个房子全刷成粉的，我们家就不打架了。 哎，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家里头 都要维护它， 对，你要维护这和平怎么办呀？换换家里装修的颜色，调换一下家具的位置，把这些旧家具换走，换走更旧的。 行啊， 换更旧的，行，我买对旧的。 这时候你一下精致了，细腻了，温暖了，整个你的心也融化了， 家里人不认识您了， 你爸爸妈妈也觉得像养个女儿一样，应该给你更舒适、更温馨、更卫生的环境，精致了。 对，我奶奶得急死，哎呦，我这孙女儿哦。 就是什么呢？杂乱生于杂乱，粗犷生于粗犷。但是你看，精致柔美，它就会生于精致柔美。 你想说你自己什么吧？ 哎，没有，这次没有说到我。 很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何况呢，你怎么就知道理工男的心里就没有住着一个小公主呢？就一定没有一颗少女心呢？ 这话说的就不可爱。你怎么知道理工男心里就没有住着一个小公举呢？知道吗？ 是吧？你也认同了。 我认同什么了我？ 当然街坊们说，新闻毕竟是新闻，那是重庆的男孩子这么打扮宿舍，估计他们这样也是为了一个特别的主题。正常来讲，大家男生还是偏重于冷色调的东西啊，女生可能相对喜欢粉色啊、亮色。 不是，关键是我跟小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些宿舍呀，不能瞎装修，宿管人家管。我问墙上贴了几张画，人家都管我。 转我那儿去。 他拿走了。这现在都自主了。 好，我现在给你打打分啊。作为理工男啊。 什么就给我打分？你考考我得了你。 一到十分的打分标准啊。 嗯。 咱们倒着说吧，从九分开始说吧。 嗯。 技术大牛，在行业内有知名度，从事管理岗位，年薪50万以上，国内外知名院校毕业，到了吗？ 跟咱仨都没关系。 八分理工男，技术达人。对技术偏执有深入研究，项目经验丰富，年薪30万以上，知名企业就职。有你事吗？ 跟咱仨没关系。 好，七分男，工作认真负责上进，国内名校毕业，年薪20万以上，有过实战项目经验，沟通能力强，性格好，帅。 跟咱仨没关系。 六分男，理工科学霸，技术能力强，有些天然呆，达到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线，无实战项目经验，没关系吧？五分啊，五分男，修电脑高手，过。四分男，脑子灵活，会吹牛，技术能力中等，喜欢参加联谊活动，游戏等级高，过吧。三分男，不善言辞，只懂技术原理，惯用各种网络用语，常年双肩背包，喜欢穿格子衫，啊，有点关系了啊。三分的，二分人再看啊，会用电脑，单身，邋遢，目光呆滞，思维混乱，很有关系了啊。一分男。没有技术，没有梦想，单身，完全稳。 你费了这半天的功夫，就是为了把我们俩贬损一通， 不不 是吧？ 小柱不是理科的， 小柱是文科的。 你就宅自己就行了。 那你天天跟我聊天干嘛呀？ 这孩子气你呀、啊！ 哎呀， 他说你真走心，你说他不往心里去呀、啊， 没心没肺呀、啊。 一般来讲，理工男还是挺聪明的。 嗯，我同意，我总就听着好话了。 逻辑思维也缜密。脑洞清奇，算了，今天就饶我老爷吧。 哎，那刚才那损半天了，那不算了是怎么的？ 接下来呢？ 算，这个他那个 算也不行啊。 接下来讲几个老爷有趣的故事。 那不是都放过我了吗？怎么又讲点故事？ 讲几个老爷的趣事。 这个曾经老爷谈了一个女朋友，我还认识他。 我跟你说啊，我们谈过的任何一个女朋友都是被你拆散的。 嗯，他都认识， 你肯定都认识。 要不是他认识还好点， 对你一认识我全完。 每回 胡同里的吗？我能不认识吗？ 谁一谈恋爱，小花都说来， 人家到我这儿来了解你们，我可不是得实话实说吗？ 好 嘛， 还是搞人事调查的，是怎么着？ 对呀、啊，提你们档案，我得说呀，小时候怎么样的，脑子聪不聪明，馋不馋，这我得提供一下基础的东西啊。人家那个跟我说了，说这个老叶真逗。 怎么我听 懂？我跟他交往三个月了，那天理工男老叶很严肃的对我说。我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玩的好的女性朋友，这样吧，你当我师傅教我，然后好好追你吧。人家女孩说了，于是我开始了又当女朋友又当自己男朋友的艰苦历程。理工男老叶啊，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他约我看电影，买的电影票啊还要三个小时开场，那刚好到饭点，于是我就建议说，要不咱们去隔壁的那个什么餐厅里吃个饭，聊一聊。他同意了。我们坐下之后呢，我让他点菜。他说他减肥不吃饭，他让我给自己加个菜就好。女孩说，我给自己加一个菜，哎呀，行，那就加一个吧。加一个菜以后，全程老叶没动一下筷子，默默地看着姑娘吃完。然后呢，这个姑娘啊，趁老叶上厕所的时候，很自觉地结了账。 嗯，那他还挺明智的。这怎么了？ 这怎么了？你应该陪人家吃啊，你应该点点跟 我 一起吃啊。 我看着他吃，我高兴吗？ 但是你不吃，人家好意思这饭算你请的吗？明白意思吗？ 没明白。 共进晚餐啊，你这个相当于让人家自己全程一人点一人吃 啊。就我不点还不行？ 这说明什么？说明您呐把钱看得太重。您认为哦，我已经掏钱请你看电影了，这饭钱你还想让我掏吗？美的你了、 啊、原来在这儿啊， 是不是？ 这我就明白了， 财迷 一直没搞清他的逻辑。 可他那两张电影票呢，也不是他花钱，谁 那是上王乐伟给我的， 是不是？ 关键是姑娘还没到家呢， 对， 微信响了，老爷发过来的。咦不是那个心仪的仪， 干亲去了， 甘之如仪那仪、 哦、 姨，我对你印象很好，你对我印象呢？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折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G1京哈高速的进京方向，五方桥到王四营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晨练。登山气象指数也是2，适宜登山。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今天的紫外线强度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大家要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入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爱古城，五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人 今天是特别的日子，你看着办吧。 当然了，我还能不知道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吗？ 你说好不好？ 亲爱的，我爱你，你看这个礼物你喜欢吗？ 你看人家都是有礼物的， 我给你买了一个戒指。 你看人家可是送戒指的， 那鲜花是我刚订的。 你看人家还有鲜花。 是人家呀，我以为是荣家呢。我也不是没准备，我也不是空手而来，会给你一些惊喜的。 人家去年就没有等到你的礼物， 今年等到了。 你呀，在这方面就是抠。 哎呀，看您的手机电话吧。 哦，红包，大红包， 红豆，大红豆。 你是给人家了一个8000元的大红包吗？ 好，吓我一跳，我以为800少一零给80块钱呢。 我太美了。 怎么了？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等啊， 是不是我爱你？是不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咱们躲在这儿吧，老人讨厌在旁边。 不是，是他们什么呀？ 嫉妒、羡慕。 他们有开着窗户，咱也开着窗户。啊，当然也有羡慕嫉妒恨的缘，这个成分在里边。咱们两人呢恋爱这么长时间了，确实啊，我也是有点木头。 我还以为你真的心里没有人家呢。 既然咱俩关系都这么好了，我也给你有所表示了。你看你能不能那个满足我一小小心愿？ 哎呀，你想到哪里去了？人家是那样的人吗？讨厌不讨厌？讨厌不讨厌？缺德不缺德？缺德不缺德？哎呀，跟人家说这种不正经的话。 哎，我一句都没说，我就打了个哈欠。 好，那以后你要好好的爱着人家，人家也会爱你的。 行，我一切要求都答应你，但是我现在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行吗？ 什么事儿？你说。 你看昨天我为了表达我的爱意给了你一大红包，是不是？ 是啊。 啊，你看你今天是不是能够啊把钱还我？ 什么？ 把钱还我？ 还你？ 就是那8000块钱，你再一字不差的给我转回来。 哎，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普通话呀，标准汉语。哦，是这么回事啊。昨天我一高兴，我把钱给你了，就是我现在有点急用。 有那样的吗？送完礼物还要回去？ 你怎么开的这嘴？人家不高兴了。 是，我这个他有急用，然后我再还给你还不行吗？ 人家怎么碰到这么一个人呢？ 啊！ 你就对人家这样，人家也不想好好活了。咱们之间没有爱，只有恨。听到这个了吗？这是毒药。好，现在我就喝啦。 啊！喂，警察吗？ 喂， 出事了。 您别着急， 我女朋友啊喝农药自杀了。 在什么地方？ 在他们家。 赶紧。 小红。 哎，有人有声了。 谁啊？ 小红。 警察，快开门。 哎呀，警察同志您好，您好。 您怎么样？ 我很好。 没有事情？ 哎，非常舒服。 听说您喝农药非常舒服。 不是，我那个是保健液。 哦， 这是我们之间一个小诙谐。 怎么回事啊，这先生？ 我呀，一高兴给了8000块钱的红包，结果呢，其实那是一笔货款。因为第二天一早上呢，他还没醒的时候，人家就说要提货，我这钱真凑不齐了，我就想把这钱呢先要回来，然后慢慢我再挣了，我再把钱给他。 哦，这位女士，您听明白了吧？当然了，听不听得明白，这事儿也不归我们警察管啊。 哎呦，哎呦， 怎么了？有反应了？那该用不用给您叫120？ 哎呀，喝凉的，喝多了。 小黄，下回你注意，在喝农药的时候，你胃口不好，你喝点热的。 热农药也不行啊！ 你少跟人家开玩笑，咱们过这个吗？这位男子刘某真够奇葩的，事儿是个真事儿，给女友送上了一个大红包，隔天竟然索要回去。女友更加奇葩，竟以喝农药的方式拒还。这件事闹到了派出所，让人啼笑皆非。那么大磊，如果说你不小心给了一个大红包8000多的啊，事后觉得心疼，你将怎么办？ 跺脚。 哎呀，我估计将借错钱的事儿在你身上也就发生两回，因为你只有两只脚可以动。 拿刀跺呀。喂，说话呀。哎，怎么这边光乐？谁呀？ 平。 怎么着？ 平那个我结婚了。 什么 结婚了？是的，当初是说好我们俩。 你再说一遍，没听清。你怎么了？ 结婚了 哟。别哭别哭别哭别哭。你是骗了个什么样的男的，你能乐成这样啊？ 我知道，我违约了。 那你赔我一个吧。 本来我们是说好，没有男朋友，我们会互相陪伴。 行了，没有男朋 友。但是我认为，没有男朋友不代表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乐趣，没有男朋友不代表我们不能获得幸福，没有男朋友。 说核心问题。 啊，你当伴娘好吗？ 你觉得呢？ 哎呀，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的单，你办了？ 你办了？ 你办嘛？ 你办？ 哎呀，你当那个伴娘， 多让人难过呀！那我当伴娘啊？ 嗯。 那怎么？ 哎呀，一块儿从小长大，你不是也经常扮演这个角色吗？你记得？ 我打小就当伴娘啊。 不是，咱们玩那游戏过家家的时候，我当小姐，你扮那丫头。后来我小姐大婚，你扮那个丫头。后来我当了那个女王，你扮那个丫头。 我到哪儿都是跟你的丫头啊。 哎呀，小的时候嘛，过家家你也当真。 对，现在当真了。 现在我真要结婚了。 我真给你当丫头了。 不是，你 丫头跟谁说话呢？ 哎妈，你甭管了。 嗯， 丫头不是扮那个什么婷婷。 你想不起来我是谁了吧？ 那个咱俩都这么好，这伴娘得你当啊，你可不能让给他们。这抢着呢， 抢着呢， 不是我连表亲们都抢着当呢。 都有谁抢啊？ 现在都3个身份都被抢走了。 哪3个身份？ 就是1号伴娘、2号伴娘和3号伴娘啊。 那我是4号伴娘啊。 你是伴娘团的首席代表啊？ 不是1号才是首席的吗？ 1大4大。 4大。 那不完了吗？ 你是首席吗？ 首席？ 首席伴娘？ 首席伴娘？ 这个团队你来带，你组 team 往哪走啊？什么的？怎么什么时候扔啊？什么抢啊？ 这都不是我说了算的事儿吧？不是，我还想问问，那几个人都多大了？ 你管他们都干嘛呀？ 废话，我管这事儿我都不知道还行啊？ 重要吗？ 重要，我是首席。 他都是我妹妹，什么堂妹之类的。 啊，他们都怎么堂法啊？ 哎呀，就是他们90后呗。 什么？都是90后啊？ 没关系的，你长得未必比他们年轻。 不是，这句话我听出来是怎么个意思了？ 不是，他们长得未必比你年轻。 哦， 你放心，有我在， 对，有 你的位置就能保得住。 我这一辈子的伴娘是吧？还位子能保住？伴娘的位子我不希望老保着。 跟你说，没准在婚礼上你碰上了一个伴郎，长得也挺帅，挺精神。 好吧， 你们俩携手接受了再改造， 再改造， 就是改造你们的生活吗？原来 就那叫创造，不叫改造，好吗？你改造几回了，生活？ 哎呦，真讨厌！别开玩笑了，说正事吧，还是伴娘是你了？ 刚才都是闲白是吧？ 定好了，定好了。 行，答应了，答应了啊！ 啊！ 又吃药去了，这是。刚才有一磕巴，是要入席场吗？ 入席场卷走了， 这哪儿找司仪？ 不知道。哎，这对不是他们俩呀？ 啊、 哦，这是伴郎伴娘。 哦，又来一对， 这不是他们俩呀？ 啊，伴郎伴娘。还有， 这不是他们俩呀？ 啊，我明白。你看，包公出巡，不得有8864根棍，王朝马汉开道。 哦，这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董超、薛霸、 李 贵、娄 青，哎呀， 那他们俩呢？ 正把他们俩在后头呢吧？ 哦， 斩刀还没出来呢。 哦，好，来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看见没有？那个中间那个左二那个长得好漂亮啊！ 啊，那个左四也还行。 哎呦，我还挺喜欢他的。 哎，你们有意思吗？ 左四挺年轻的。 你们看看那左三， 左三啊， 你喜欢？ 不是，我就想说，你们看看那左三， 你喜欢？ 你， 好，你喜欢？ 你， 我不喜欢。 哎，不过一比较，你看这几个四个伴娘哈 啊， 这仨都长得可以啊， 是 穿的也时尚，哟，就这个稍微差点啊。 你不说我没发现。 哎，显着呀。 行了，你们有意思吗？上来一个伴娘你们就品评论足的，选美呢？ 哪能要那么多的？ 是不瞒你说，我还没对象呢。 你上这儿挑对象来了？ 哎，还真是。 这人家好日子我也 约定俗成，凡是当伴娘凡是当伴郎的都得是未婚的男女青年。你看他这口水啊，眼泪鼻涕啊， 那我就 感冒了， 我就来那左二了。 不是，我缺这 什么叫来这左二， 这是要吃这东西。 对呀、啊、 我后台去给邀个请。 邀个请？ 哦，好，后台邀个请啊。 你们不要跟我抢先啊。 嘿，你只要能拿得下。 那你要拿得下我们就祝个福。 你们会不会说话呀？ 你会不会说话？ 文化。 说走就走，那个左二走了， 我请您跳舞。 婚礼现场怎么请跳舞？一听就是个二百五。 这个左四，你看看咱俩人，我来， 你来啊，你来左四。刚才可我说的，那完了，我就只能来这左大了。 我请您跳舞。 我请您看跳舞。 好，那 左大嫂， 这个典礼上呢有个特别的环节，就是新郎新娘以及各位啊都可以翩翩的起舞。 这是什么婚礼呀、啊、我头回听说这在婚礼上大家一块跳广场舞。 哎，我说平平 啊， 怎么一个人在边上呢？找一个伴郎跟你跳舞啊。 找一个伴郎？你看那四个伴 您跳舞， 你看看四个伴郎都请人跳舞去了。 啊，四个都请人家了。 对呀、啊，我怎么办呢？ 哦， 算了吧，我自己来吧。真是，二舅，我请您跳舞。 的事儿是个实事儿，不过生活中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姑娘，30岁了或者更大一点，仍是单身，受邀呢在同学的婚礼上担任伴娘，但是没有立即答应，为什么呀？因为打听到其他的伴娘的身份和年龄啊，比自己都更有点这个优势，所以呢就不大愿意出席这样的婚礼。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顾虑呢？他就是害怕在这个婚礼仪式上，在这个强光下，眼角那个鱼尾纹要是藏不住，或者说自己这个容貌比其他几位伴娘不显得那么白嫩那么清纯，显得自己老，他有这个顾虑，所以他不愿意当伴娘。 其实只要自信就好。 不过要说你如果是真的在选那个伴娘的时候， 我选左四， 怪不得人家不自信了呢，都是你们这种人存在造成的。 对，女人应该有一颗自信心，做最好的自己，让别人说去吧，什么左四的，他认识数吗？ 这是真情投入。 没有你这样， 像话吗？说，你像话吗？每回都是你。 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儿啊。 怎么了？ 那天你去玩，那谁的事儿啊？ 啊，是别人啊。 别人？啊、你再好好想想，谁拦你来的？ 他，嘿，我找他去。 怎么说着说着？还笑场啊？ 这下我可赔了本了。 什么？ 赔了本了。 入戏的时候也挺深刻。 装文装武，我自己好像一台大戏。哎，挺好，挺好，不错，不错。 聊的风趣， 品出真意， 仨人就是一台戏。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底， 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英宁， 生活频道王磊， 期待您的关注。 哎呀，这面茶都跑一块儿去了 啊！ 我呀， 不说不笑不热闹啊，我终于把咱们这场子热起来了。 热场子？ 那怎么着？知识谁好用？你看，要猪买馒头去了。 哎呦，回来回来回来了！这个馅饼啊，特别好吃，我买了俩。 买俩？来来来来来来来，好。 妈的， 真是好吃啊！ 你吃馒头吧，我没买。 那我吃什么？你们俩？ 哎，你是在那新开的商铺那儿买的吗？ 对呀、啊， 等会儿新开的商铺卖馅饼，这不就是一摊儿吗？ 它有棚子， 还有那个门框， 也还有四个轮子的是吧？ 固定摊位，人家是。 嗯， 老魏花了224万元在咱们这胡同买了一间41平米的商铺，不错吧？ 等会儿啊，224万元买了一个41平米的。 商铺底商啊， 和5万多一平米 啊、 嗯，哎呦还可以哈、 啊，卖馅饼， 这馅饼得多少年都把这224万给卖回来，买个41平米就会卖馅饼。 王大磊，你看，你看，你看，你就是瞧不起人家，人家馅饼啊是副业， 哦，主业是 卖粥， 是到了，人都是买馅饼送粥啊。 还没说完呢，除了这些、啊、还卖红薯。 哎呦，这买卖真不值得花224万投资，我跟你说。你这都搁一块儿卖，你这 关东煮，关东煮厉害了吧？ 这些东西没有在一摊上卖。 谁说的？人家后来又加了别的， 有 卖卫生纸， 这他们一套。哎， 吃完闹肚子是吧？我觉得卖卫生纸他都发财， 卖 狗粮。 你们俩说的不是一地方吧？ 是是， 他是投资一商铺啊，是投资一报摊儿啊。 有啊，像7-Eleven这种的，不都是这样 吗？卖报纸吗？ 卖啊， 卖 烤白 薯。 卖啊， 卖烤白薯啊。 卖啊， 你们不是抬杠吗？ 所以人家起的这个商铺的名字叫做 8-12。 8点到12点，连营业时间都有。 他是比他晚一小时，挣他后边这钱。 为什么你那边没有这个红薯了？怎么办呢？你到这个 8-12。 哎，这买卖时候特别难记。 深夜食堂嘛。 深夜食堂。 你看日剧那个没看？ 没看过。 浪费青春。 是想说明这买卖好啊？是想说明我没看过这电视剧啊？ 没有，他就是最近有点不高兴。 我哥他也高兴不了，投了220多万就卖红薯卫生纸，我也得发愁。 就是他那个商铺进入的时候发现吧，嗯，这个商铺的门特别别扭，就不足1米。 多少？ 1米。 哎，我说小花，花完220多万买这41平米，是一长条是吗？还不足1米，买一胡同啊？ 他的商铺的门不足1米。 哎呦，买一闷葫芦罐。 经营方向也对，产品也丰富，但就是 经营方向还对， 哪儿都好，就是 门小 点了。像王大磊这样的，都得是4个壮汉的踹进去。 对， 这个不到一米的门呢，遇到稍微胖一点的顾客都是进不来的，何况你这种不是稍微呢。 不是，那进不去，那我还在门口等着呀。 你还在门口喊可怜可怜我吧，您给我拿一件吧。 我要办的。 这不是去年交房的时候，老魏发现商铺的门竟然不足一米，认为这是小嘴大肚子的，影响了商业价值，多次协商未果。而且人说了，224万买这么一个商铺啊， 嗯， 本身是不用操一点心，凭着咱们这个经营方向， 嗯， 一年收租金20多万，10年之后保证能盈利。 嚯，10年之后这大老板指不定怎么着呢。 而且调查了一下胡同里面，都是爱买小玩意儿的，服务周围消费的群体嘛。 对呀、啊，你这买点生活必需品， 就是嘛。 你买点咸盐，买点酱油， 你别嫌弃这些小东西。真渴的时候没水，你闹不闹？8-12。 对， 我忘了里边有凉饮料兑狗粮。 记得门口这么小，你怎么弄？你现在拆了？ 那就只能拆了，拓宽。 谁花钱啊？ 那 你开发商开发小了，我们花钱砸了门啊。可是你看商铺还紧挨这个楼栋的电梯，总宽就3.9米，这拆了以后万一把电梯砸坏了怎么办啊？ 那就连电梯一块搁到屋里来吧。 那经营方向还对吗？ 改向电梯得了。 欢乐不断，娱乐72遍。 林小柱问我说，你说如果有女人关心我缺啥少啥，是不是对我有意思了？我说那应该是没错吧。我问你缺什么少什么是吧，应该是对你有意思啊，我的女神啊。我说怎么了？她昨天关切地问我，你是不是脑子里缺根筋呢？ 有天呀，小花坐公汽车上来，一个女的抱着一孩子，小花就说，来来来，坐着坐着坐着。然后呢，这个女的呢特别感谢，然后跟孩子说，来来来，快谢谢阿姨。小孩赶紧说，哎呦，还是叫姐姐吧，我才28。那孩子他妈说，嗯，还是叫阿姨吧，我今年26。 有一回啊，小花啊跟她男朋友在路上走，这个小花啊就说，亲爱的，我是不是迷路了？这个男朋友就说啊，哎，你别急，你看看你前面有什么呀？路。那后边呢？还是路。不是，除了路还有什么呀？树。 嘟嘟嘟。王大磊啊，喜欢一女孩，追了许久许久，从始终没有获得这女孩的芳心。有一天实在忍不住，说，你别总对我这么爱理不理的行不行？房子我已经买过了，等房子装好了你就嫁给我好吗？这女孩说，哎呦，我有那么势利眼吗？没房子就不嫁了吗？哎呦，王大磊听完这话呀如释重负啊。女孩又接着说了，当然你也别多心，有房子装完了我也不嫁给你。 老师那天说，家宝，以后你同桌丽丽上课睡觉你提醒她一下。家宝说，哦，知道了。第二天上课，家宝就对丽丽说，丽丽，你该睡觉了，老师怕你忘了，让我提醒你呢。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遍，多联络多接洽。 啦啦啦啦啦，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9，快要疯狂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依然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